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徐家破产，苗寡妇把家里的下人都打发走了。老管家临走的时候就把徐文长的身世跟他说了。徐文长思母心切，拉着老管家要对簿公堂，把亲妈找回来，可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。您想啊，他一个10岁的孩子如何反抗啊？打这之后，这件事徐文长绝口不提了，直到29他才和亲妈再次团聚。这件事情给他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可是言霜偏打无根草，从来祸奔扶清人，徐文长的苦厄人生才仅仅是个开始。学富五车被请进幕府，成为东南第一幕僚，中年出道，狂放笔触，堪称中国的梵高，诗文书画排兵布阵，一个难得的全才，为何肆意人生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狂才徐文长第4集。这件事过后，苗寡妇和徐文长两个人都是小心翼翼，绝口不提亲娘。这苗寡妇对她更加疼爱，家里头成天就靠着当铺过活了，屋里边的摆设一天比一天少。可是这饭桌上，徐文长的碗里3天2头都有肉，该请的老师一个不差，诗书琴艺都有专门的老师教。苗寡妇这份疼爱，徐文长感激在心。虽说当年是他赶走了我的亲妈，这徐文长挺恨的，可是再怎么说，苗寡妇对他是真疼真爱呀。也只有在他这儿，徐文长才能感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。就这样平静地过了4年，徐文长14岁的时候，苗寡妇身染重病，卧床不起了。徐文长哭得跟个泪人似的，守在床前不愿意走开半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如果苗寡妇死了，徐文长可就没亲人了，他那俩哥哥不欺负他就算好的。苗寡妇最不放心的就是徐文长，躺在病床上还念叨呢，为娘的没事儿，这小病啊过几天就好了。这几天呢，你在大哥屋里吃的好不好啊？王先生教的琴你都练会了吗？徐文长含着眼泪点头，苗寡妇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我家老三最听话了，也最聪明，从小就是神童。好了，快上课去吧，娘还等着你将来做大官呢。徐文长不敢旷课，照样风雨无阻地上学去了。 这天苗寡妇觉得自己大限将至了，他把老大徐怀叫到身边叮嘱后事。徐怀过来之后，只见这位嫡母双眼紧闭，嘴唇都没血色了，白得吓人。徐怀小声叫道：娘娘，我来了。苗寡妇强打精神睁开双眼，嘴唇哆了哆嗦：啊，老大来了。 啊，我在这儿呢。 啊，搀我起来。这徐怀扶着苗寡妇，把她半靠在床头。这一个动作，苗寡妇喘了半天： 哎，老大呀，为娘的怕是时日不多了。这家里头啊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三弟，往后为娘的就把他托付给你了。你要好好督促他念书，往后啊给咱们光宗耀祖。 苗寡妇说着，又打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布袋子，颤颤巍巍地递给徐怀。什么呀？这是苗寡妇最后的一点积蓄，就仰仗这个供这老三念书了，把他交给老大，将来培养老三。这徐怀接过布袋子，沉甸甸的，他点点头：娘啊，您放心吧，三弟才华过人，将来一定能够功成名就，您就安心养病吧。听见老大信誓旦旦答应了，苗寡妇这才放下心来：好啊，你别忘了娘的嘱托，我累了，你再扶我躺一会儿吧。苗寡妇这回一躺下，可就再也没起来。这天徐文长到家的时候，家里头灵堂都布置好了。徐文长顿时泪如雨下，双腿一弯，扑通就跪下了。这徐怀上回吃错了药，病了小半年，好了之后还是不长记性，还是沉迷于炼丹，整个人瘦得跟杆似的，就是皮包骨了。平常靠给别人代写文书养家糊口，写个文章啊，设计个印章啊，包括念封信，这都收钱。有了闲钱了，这徐怀呢就搞高科技，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能升仙。您说这样的人他哪有积蓄呀？苗寡妇死了，这后事都没钱办，徐怀人家不着急呀。苗寡妇生前不是留下一个不口袋吗？刚一死，他打开了，拿出来一看呢，都是首饰。这徐怀自言自语：行啊，都不是亲生儿子，老太太都这么偏心眼儿，好东西都给老三用了，得了，我先拿出一件给老太太办后事吧。噔噔噔跑到当铺给当了，拿着这个钱，三个孝子披麻戴孝，又请了僧人超度，把这苗寡妇安葬了，入土为安。打这之后，徐文长跟着大哥一家过日子。徐怀成天忙着他的高科技，对这弟弟并不上心，想起来就叮嘱两句，无非是用功念书，光宗耀祖。第二年，徐文长跟随本乡的一个习武之人学习剑术，从此文武兼备，成全才了。嘉靖十六年，这年绍兴府组织同事，本来这徐怀呀都没注意，还是老二徐禄过来特意提醒说：大哥呀，今年同事您可得让老三报名，考个功名回来，到时候咱俩能跟着沾光啊。同事这是最初级的考试，通过这个就是秀才，只有过了同事，您才有资格参加科举，将来做官。老二一提醒，这徐怀上心了，给弟弟报上名，信心百倍。山阴著名小神童，这还考不上吗？这态度也有所转变，弟弟长弟弟短的热乎起来了。其实徐文长就是不报名啊，山阴县肯定也得推荐他。您别看这同事小，这里头还分三步走呢，先过县试，再过府试，最后通过院试，粗粗算起来起码得考十几场。这考试内容包括八股、诗赋、策论，得考两三个月，这些全通过了才是秀才。徐文长是山阴县的重点推荐对象，这一年就考试去了。 经过十几轮的作答，总算是考完了。发榜这天，宣布名单的官员周围啊围了一圈，这些考生都很紧张。可是等到宣布完了，也没听着徐文长的大名，头回考试他就落榜了。出乎大伙的意料，徐文长名落孙山。您说徐文长是没才华吗？不是，落榜的原因就是他这文章写得太短了。徐文长满肚子墨水进了考场，一看这题目，提起笔来一挥而就。这文章虽说短吧，但是短小精悍，没出半个时辰写完了。剩下的时间没事儿干呢，这徐文长就在卷子空白的地方画画，画个供桌呀，画点贡品呢，再画个自画像，穿上举人的衣服，笑傲天地。画完了还不过瘾，又写上四个字：不过如此。主考官拿着卷子，看到徐文长的短文，一个劲儿的点头。看完之后才注意到旁边还有插图呢。再看这画的内容，好小子，你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呢，就穿上举人的衣服了，还什么不过如此，口气够狂的呀。主考官很不满意，大笔一挥，在卷子上写下两行批语：文章太短，脸皮厚，名次排在孙山后，一下落榜了。徐文长知道结果之后，这心里头也不好受，闷闷不乐的。回到家里，大哥兴冲冲地跑出来了：怎么样，结果出来了没有？徐文长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自己回屋了。大哥一看这个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一看就知道啊，肯定没考上。大哥一肚子气，回屋就嚷嚷说：这些年我处处迁就他呀，四处的赚钱供他念书习武，家里头什么好的都供着他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我图什么呀？这倒好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还神童呢，连个秀才都考不过去，我没事花钱养闲人呢，我这儿真够晦气的。大哥这通牢骚，徐文长在自己屋里听得真真的，他也想骂他街，也想打人，而且说徐文长练过武术，那出手轻不了，可是寄人篱下，唯有忍气吞声。下回同事说什么，我也得考一个秀才回来，让你们瞧瞧。转眼三年过去了，新一轮考试开始，这徐文长又考去了。这回呀，还是那位考官。这徐文长一看，好，上回你不是嫌我这文章写的短吗？这回呀，我写个长篇大论的，让你瞅瞅。考试一开始，徐文长手里的毛笔没停过，蘸墨、换纸、舔墨、换纸，文章越写越长，最后卷子不够写的了。这徐文长在桌上写，桌子腿上、桌子面上、桌子斗上、椅子背上，拉开抽屉里边也写满了。交卷时间到，徐文长嘴里头叼着卷子，身上背着桌椅板凳，一同上交。这主考官大吃一惊，心说你干什么呀？这是。徐文长放下桌椅板凳，把试卷从嘴里拿下来：考官呐，您不认得我了，我就是那个文章太短脸皮厚啊，这回啊我改风格了，长篇的，您看看吧。哎，对了，跟您说一句啊，这桌子腿上、桌子面上、桌子底上、桌椅板凳上、抽屉里头全都有，您别忘了看。考官心说你真贫。说完之后，徐文长扬长而去。据说呀，徐文长这文长的字就是打这儿来的，文章写得太长。徐文长的这种举动分明就是发泄他对主考官的不满啊。这主考官给弄得哭笑不得，这回不用多想，还是名落孙山。连着考两回全下来了，事后徐文长郁闷呐，颜面无光，过不了同事当教书先生都没资格，将来饭碗都混不上。 一想到还得在大哥家里头寄人篱下，这徐文长就沮丧。可是呢，他并不后悔。无奈之下，这徐文长拿起笔墨给主考官写了一封信，信里头徐文长把自己的苦恼说了，最后申请复试。这文章说短的是您，写长了您也看不上眼，干脆您再给我一回机会，我呀正常发挥，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。这主考官估计一辈子从来没碰上过这样的考生，想想也是，当初他这短文吧不是因为短被刷下来了，是我误导他了。主考官很大方，行，那就破例让你参加复试。这回徐文长不闹情绪了，正常发挥，一篇文章写的叫人拍案叫绝。主考官一看这孩子还真是有才，成，录取吧。消息传来，整个山阴县都震动了，报喜的豹子骑着这个高头大马就来到了徐家，更有街坊四邻先行一步给这个徐怀徐禄哥俩道喜去了。哎呦，道喜道喜啊，道喜啊，你们家三弟考上秀才了。这大哥二哥喜出望外，出门迎接，正赶上豹子到门口了。这豹子翻身下马，打开公文开始宣读。这二哥呢，头老早啊把这鞭炮准备好了，这会儿回去拿去了。等这豹子宣读完了，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好家伙，这份喜庆就甭提了。豹子宣读完毕也不着急走，在这儿美滋滋的给这个徐怀徐禄哥俩道喜。哎呀，恭喜您恭喜您恭喜您，这哥俩呢也抱拳，哎呀，多谢多谢，您辛苦您辛苦。有着知道内情的呀，就捅这个徐怀，哎，你这光道喜不行，人家报的不是白报的，你得适当的是吧，意思意思。徐怀这才恍然大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说的呢，这都贺喜三圈了还不走，由打怀里边掏出一吊铜钱给了这个报子，报子这才翻身上马走了。这回徐文长如愿以偿，终于扬眉吐气了。一个落榜的小孩给主考官写信，竟然成为秀才了，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绍兴，最后都传到京城去了。当时官场上绍兴人当官的不在少数，这些人茶余饭后的就谈起家乡的这桩美谈。当时有一个名叫潘克敬的小官，跟同事聊天，无意当中就听说了徐文长的故事，一书得秀才，这可不简单呢。巧了，跟潘克敬聊天的这位多少还跟徐文长沾点亲，他是这徐家老爹原配夫人的侄子，算起来拐弯抹角的吧，可以说是徐文长的远房表哥，沾亲带故。这表哥说起来呢也是眉飞色舞的，很自豪，末了又添油加醋的讲了一些徐文长神童的故事。正所谓是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这潘克敬家里正有一个14岁的千金待字闺中，这姑娘长得水灵，是潘老爹的掌上明珠，贤惠持重，很招人喜欢。潘克敬有心招徐文长为东床快婿，就托这个同事给做媒说和说和。这远方表哥乐意成人之美啊，找个空闲就登门去徐家了。徐怀正在家里给人写文书呢，一看来客人了，赶紧出来招呼。乍一看呢，愣是没认出来。人家表哥在朝廷做官，平时很忙，跟他也很少走动。这徐怀还琢磨呢，这人谁呀？这是？这表哥呀，爽朗的一笑，哎呀，徐怀表弟不认得我了。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特意给你捎喜信来了。一听话音，徐怀这才想起来，哦，大表哥，哎呀，有些年没见着了，您可是稀客呀，快里边请里边请。进了客厅，这大表哥四处打量徐家，这些年没来，这徐家没落了，现如今只有房子还在，家里头的陈设摆件跟当年不是一个档次了。这徐怀奉上茶水，大表哥您喝茶，几年没见了，您可是越来越富贵了，不敢认了。这大表哥摆摆手，哎，无非是小官吏勉强糊口而已。徐怀表弟啊，我听说你家三弟徐文长刚考上秀才，恭喜呀恭喜，不知道他这终身大事可否定下来了。 徐怀一听啊，无奈的笑了，嗨，这些年家里的银子全都培养这三弟了，这同事他考了两回这才中的，没有功名没有银子，谁家的姑娘能跟他呀？大表哥一摆手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现在徐文成的大名可是传遍了咱们绍兴府啊，今天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我有一个朋友同在官场为官，他很喜欢徐文长，想招赘他做一个东床快婿，这不特意让我说媒来了，不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呀？徐怀一听官宦之家要招三弟为女婿，哎呀，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，赶紧点头，哎呦，这可是好事一桩啊，他肯定乐意，肯定乐意。转念一想，给弟弟娶媳妇儿，男方家得出钱呢，这笑脸又僵这儿了，嘴里嘟囔着，哎，好事儿，这是好事儿，只是这骗人家姑娘的礼金我们还是吧。徐文长穷得一清二白，能娶上媳妇儿，他也是求之不得。当时绍兴的风俗，男方娶媳妇儿最起码的得出300两做聘礼。就说潘克敬不计较这个，但是终身大事，这关乎两家的面子。女方家里趁钱，您不要，这是一码事儿。但是我们男方家不能不给，往后说出来呀，机灵骨不硬。一时间，徐文长陷入了两难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